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每次成龙的演唱会，好朋友李宗盛和周华健肯定是不请自来的，鸟巢演唱会自然也不例外。成龙是个喜欢众乐乐的人，他演唱的歌曲也少不了这两位大歌手加大活宝的助阵。送上一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路边花儿正在开，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呀，逢人故随迎风摆，期待人们歌下山坡等人在，等人在，逢人不随迎风来，期待人们歌下来，歌下来。 2005年，成龙和韩国女演员金喜善合作演出了电影《神话》，共同演绎了一段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影片主题歌《美丽的神话》，成龙也亲自上阵，和金喜善完成了一首特别的合作。我们来听吧。 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动，相信我无边的真心，千年等待有我承诺，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了解成龙和他的朋友们。 热衷公益事业的成龙在2005年和好朋友谭咏麟、刘德华及张学友合作录唱了歌曲《家乡的龙眼树》。这首歌曲是当年健康快车公益活动的主题歌。歌曲的唱作者把光明的眼睛用龙眼代表，表示只有用爱心栽培，才能使龙眼树更加旺盛，更有生命力。 某一年一个寒冬，在车站你把我目送，感觉到一股暖流存在我心中。转瞬间到了夏天，和你约定在家门前，金光下的龙眼树闪耀满庭院，看不见我的脸，剩下你模糊的视线，我和你心却相见，对你付出的爱永不见。醉人的景象，树上的光亮，总有一天可与你一起分享，凭着那颗心擦亮你眼睛。泪说告别，请你照顾那龙眼树，不要让它凋谢。盼望春天快到来，和你一起把树种栽，期待果实快长。剩下你模糊的视线，我和你心却相牵，对你付出的爱永不见。醉人的景象，树上的光亮，总有一天可与你一起分享，那颗心擦亮你眼睛，为你带来光明。让我们衷心献给你热情，带你重获幸福与光明。 曾经写过赈灾歌曲《生死不离》的奥组委工作人员王平九，2008年创作了一首赈灾歌曲《少年强》。这首歌曲由成龙演唱，为灾区的孩子们送上了一首增强信心的励志歌曲。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这首《少年强》。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坚强，心飞翔，断了路，梦在天上，百步翔。